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铺垫到位，拍拍陆祖德的肩膀。 其实我本来就是为了救孙太太，她一个女人无足轻重，你让人把她带到春山会，再买两张去南京的火车票，我呢带着她连夜离开上海，咱们一手交人一手放人，不是皆大欢喜吗？ 这我做不了主。 怎么，你还真把孙太太当成你娘了？ 你懂个屁。她妹妹是陆先生的近鸾，很受宠爱，她自己在陆先生那里是挂了号的，又负责带我出面做些我不方便出面的事情，不是我想放就能放的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她既是人质又被迫帮他们做事，知道的太多了。 今日你把事情闹大了，荣姐跟宋姐肯定会报到陆先生那里，到时候别说孙氏，你自己也跑不掉，还有你姐夫，你们一家都得死。你要是现在放了我，带着家里人离开上海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 哎，反正我放了你也是死，不放你也是死，还是有个人质安全点，顺带在死前见见世面。这春山会到底是什么？听了名字我就觉得好奇。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多管闲事死得快？ 你坏事做绝都还没被雷劈死，我怎么也比你死得慢点吧。 你 论口舌，陆祖德只有被气死的份儿，他果然不再说话。黄包车夫停下脚步，他们到了德城菜馆门口。三更半夜，门口冷冷清清，半个人也没有，菜馆的门也关着。林叔带着陆祖德下了车，前者伸脚轻轻一踹，门就开了，耳边适时响起陆祖德比清明节下雨还要湿冷的声音： 你想清楚了，踏入这道门就不是你想离开就能离开的。 对陆祖德的警告，林叔付之一笑。怕？他在员工馆地下仓库也怕过，调查何友安发现背后的程先生也怕过，还有在东北。恐惧是人的正常情绪，但害怕就不干了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林叔的步伐甚至没有因为陆祖德的话而出现片刻质疑。 祖德小朋友，待会儿要是遇到你们的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如果你当场揭穿我的身份，我就当场打死你，一命换一命，我也不算亏。 陆祖德抿紧了唇，他还真有想过大喊引来人，把林叔给乱枪打死，但他也舍不得给对方陪葬。正如恐惧一样，求生也是每个人的本能。陆祖德的今日来之不易，像他这样生来残缺，都是天生低人一等，极少有机会能因缘际会。他靠着给陆先生卖命，坐享荣华富贵，即便危险也像大烟一样令人欲罢不能。来之不易，所以更不想舍弃。走在菜馆前头这一路足够让他考虑清楚。等到林叔在他的指点下穿过回廊，来到一扇小门面前时， 站住，干什么呢？ 我带朋友过来见见世面。 牌子呢？ 陆祖德示意林叔从自己怀里拿出一方小铁牌，铁牌上面标着一个号码，二。 哎呦，原来是陆爷，快请进，你带陆爷进去。 是，陆爷请。哎，当心脚下。 那人提着灯笼在前头引路，林叔抱着陆祖德，枪口隐蔽在衣服遮掩下，看上去人畜无害。对方绝技想不到两个人是人质与绑匪的关系。出了小门就到了菜馆后院，此处像是被改造过，比寻常后院还要宽敞许多，四处都挂了灯笼，廊下每隔十步左右就站着一个人，比起先头乌漆抹黑多了不少生气。 陆爷，陆爷来了。 嗯。 陆祖德经常来，这些人认识他， 他身形特殊，被人这样抱着，别人倒也不以为奇，甚至视而不见，恭恭敬敬地喊上一句陆爷。也就是在这里，陆祖德觉得自己能找回一个正常人的尊严，甚至是超越正常人的权柄。平日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，私下所有见不得光的嗜好，也要在他的面前暴露无遗，这让陆祖德有种掌控的快感。 为什么你的号码牌是二？ 林叔的声音打断了陆祖德片刻的遐想，让他再度回到现实里，被蝼蚁拿捏住的厌恶。林叔这人不为自己接下来的处境烦恼，居然还有闲情好奇询问这种问题。陆祖德暗自冷笑，闷不吭声，但他不吭声，林叔也是可以自言自语的。 从他们对你的态度来看，这个号码牌应该是象征你在这里的地位吧。你是二号，那么一号就是陆同仓，对吧？你不用回答我，你的表情已经告诉我答案了。 闭嘴！ 我劝你不要总想着怎么从我这里逃脱，顺便让人将我拿下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死了肯定也要拉你一起垫背的，我烂命一条无所谓，你可是好不容易才爬到如今这个位置，要是跟我同归于尽，不觉得可惜吗？不如定下心来好好陪我逛逛这里，让我长长见识，说不定我一激动转头就把你给放了。陆先生要是赏识我，咱们回头还是同门呢。 同你的大头鬼门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吗？ 林叔的话提醒了陆祖德，这里是自己的地盘，周围都是自己的人，他大可不必紧张，就全当是满足一下此人临死前的愿望好了。只怕他到时候看得合不拢嘴，正是心神动摇，容易被人趁虚而入的时候。想及此，陆祖德的怨恨也就稍稍缓解，面上露出一丝诡异冷笑。 进去之后，你别说话，我说坐哪里就去坐下，这里来的客人都是有号码牌和固定位置的，不可乱坐。还有，若有人与你搭讪，不可接话，也不必管，这里每桌各自有屏风隔开，看不见对方，不会询问彼此身份。 这些过来消费的达官贵人自然也知道自己那点爱好摆不上台面，悄悄的来，看中了人让随从拍下，悄悄带回去玩。如果爱好特别一点，这里也能提供房间和一应道具。被拍卖的人也大都是毫无背景身世飘零之人，沦为玩物便如落入天罗地网，无处可逃，只能任人蹂躏搓磨。所以说这个春山会是魔窟也不为过。林叔和陆祖德从中间通道被引入坐席，通道两旁都是屏风，左右以倒金字塔的形状由前而后排列，一层层次第裂开，既能将后面的座位隔绝，又不让每一席的客人看见别人。林叔依稀能听见说话声，却无法听清，反倒因为四面八方的窃窃私语汇聚到一起变成了噪音，显得嘈杂而混乱。进了包间，他们的位置有两张座椅，中间摆着一张桌子，林叔拉着陆祖德把他塞到自己身边，两人身体紧紧挨在一起，一张椅子差点被挤坏了。 你没看到有两张椅子吗？ 咱们挤挤，要是两张椅子我拿枪不方便，举着累。 你还累，我更累好吗？真是不要脸。 他心里已经把林叔当成死人了，闻言在对方生死簿上又记了一笔。小锤子敲在玉磬上的声音清脆动听，周围原本嘈杂突然安静下来，原本悠悠发光的几盏灯笼忽然灭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中央空地高台簇拥而起的光。林叔发现那里不知何时趴着一个女人，确切地说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，趴在一块黝黑粗糙的石头上，旁边阴影处还站着个精壮大汉，不细看还真没留意。只见大汉举起手中皮鞭，不轻不重落在女人白皙的背脊上，女人微哼颤动，潮湿长发遮住的半边面容下意识抬起，露出姣好优美的下巴线条。 灵叔混迹流连过武场，自然也见过不少肮脏的事儿。眼前这女人很明显是被人下了药的反应，不少良家女子就被人用诱骗或绑架的方式掳到此处，从此暗无天日，再也没有重见光明的一天。即便性命得保，要么苟延残喘变得人不人鬼不鬼，要么受不了折磨自杀，要么干脆投身深渊与恶魔共舞，同流合污。灵叔面上虽还带着看戏的笑容，心下却一刻也没停止过对陆祖德的防备和警惕，以及对眼前这一切的愤怒。他不知道也就罢了，既然知道了，不好好闹上一场，他就不姓灵了。 此女名曰婉容，17岁，处子，肤白色佳，身娇体软，上上品，起拍价50大洋，诸位爷，开始吧。 80、 100、 120、 150。 叫价的多是随从下人，隔着木板屏风，谁也看不见谁，只能听到声音。可光是这叫价的声音，也足以让人热血沸腾。随着大汉的鞭子，女人又在台上摆出各种妖娆姿势。那自然都是他为了躲避鞭子和被下药之后的自然反应，可看在有些人眼里，这就是个魅惑人心的妖精，脑子一热，价格也都一个劲儿的往上涨，直到有人喊出 1000大洋， 全场瞬间静了下来。陆祖德看着灵叔的眼神像在看疯子，这么个女人即便是上上品也要不了1000大洋。陆祖德知道灵叔是绝对拿不出这笔钱的，正因为知道，第一反应是对方疯了，第二反应则是灵叔在捣乱。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要是想引来陆先生，那你只会死得更快，到时候他可不会管你的人质是谁，咱们俩都得玩完。 我没钱，你不是有吗？这是你的场子，陆老板1000大洋都拿不出来了。 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，你这样别人还要不要玩了？ 灵叔这1000大洋喊出来之后，会场就安静下来，直到有人推门而入，对着陆祖德点头哈腰。 陆爷，这婉容您是看上了？ 看你妈的大头鬼啊，这是他，我朋友开玩笑的，你让他们继续拍。 是是是是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